谁说？

是寂寞越来越深，慢慢的人海，何处有你那温暖的眼神？ 每一天都记得我们今生有缘， 每一眼都守着思念，幻影梦见， 换不回从前， 盼不到明天，

前，美好明天向我挥手，别回头，向前走，动力无止无休。想到你在我身后，暖意满心头。 一起步走，羽泉，崔恕作词，赵嘉玲作曲。生活的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当信念的绿灯亮起来的时候，昂起胸膛大步往前走。虽然有的时候呢没有说走就走的自由，但是要坚信年少轻狂时候的热血，因为目标和梦想永远都是在前方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季如晴演唱的《追随》。 遥远的城镇，陌生的春天的夜里，我想念你们，夜风中传来了你们的体温，我知道你们善良，你们单纯。回家的路上依然起了灯，谁说我看不见未知的前程，想走过来没有人在等，每一处都是你们敞开的门。孤单的旅途我不觉得冷，背囊里装满了想你的温存，晨晨缓缓思念这样的认真，一步轻一步，连心跳都动人。就让我走吧，马上就出发，到城市，到乡村，到有你的天涯。有欢笑，有泪水，有回荡的歌声，有曾经，有将来，有从容的一生。 我们在爱得死去活来的时候，就很容易丢失底线，我们会变得很好说话，变成好好先生、好好小姐。实际上没有底线的原谅一个人呢，我们就会没有底线的伤害自己。说到底，别人伤害我们多深，都是由我们的自己的作为来决定的。

相爱的两个人，感恩对方的优点，容忍对方的缺点，在一起坚持一辈子。如果爱上一个人呢，不要炫耀，不要宣扬，只要安安静静的去爱。其实最好的爱情呢，无非是几十年风轻云淡的在一起，时间是爱情最好的证明。刚刚听过的歌来自王菲，我愿意，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关喆，重度寂寞。爱情是人生的全部，有一天呢会发现那只是我们浪费了最多光阴的一部分。曾经以为爱上了就不会再寂寞了，有一天呢突然发现寂寞还是爱上了我们。曾经以为爱上了一个人可以全身而退，到最后也发现退得满是伤痕呢。 个声音，午夜梦回，只为一种感觉，驰骋心间。嗨，我是李默，我和你素未谋面，你和他也不曾相识，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爱上他们的吟唱，爱上他们的气息。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也就是薰衣草的故乡，每一年呢游客都是络绎不绝的啊。我想当中有大量的这个女生啊，都是怀着对爱情的憧憬啊去看这种植物的。在欧洲传统当中呢，薰衣草似乎和爱情天然相关了，大量的爱情传说或者是民间习俗都会涉及到薰衣草。它的花语呢是等待爱情，就像电视剧薰衣草所演绎的那样，薰衣草意味了一种含蓄的示爱，一种坚定的承诺，历经磨难终能携子之手。继续我们要听到的作品是张学友演唱的《用余生去爱》，这除了是学友的一首新作之外呢，也是林夕的一首新作啊。林夕最近写了两首歌，都是给这个大牌，一首呢是给王菲的《爱不可及》，另外一首就是这首了《用余生去爱》。 用多少时间一直等待一段恋爱，却如剩下来的相处时光， 让两个人互相伤害，不断的表白，不断的分开，推倒再重来，有多难挨？还好终于碰到你，还有什么不明白？想错过一辈子，我才。 最新作品也是林夕的最新答卷，他给爱情又注上了一个新的定义啊！而且我觉得这首歌曲的歌词特别像写给重新回到单身状态的一些朋友啊，这部分人呢可能是我们的现代社会很孤独，或者说很需要人去安抚，很需要周遭舆论给予比较大包容度的一个群体吧啊！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和对方牵手到老，可是介于种种的社会原因、家庭原因，可能你不见得有那么的顺遂啊，生活不幸福，从两个人、三个人变成了一个人啊，或者说带着小孩很辛苦的打拼，还要背负这个舆论压力啊，或者说迷茫、不确定啊。如果说第一段感情你需要有一点点浪漫和义气啊，去和某个人结下誓言，而第二段婚姻呢就需要很大的勇气了，因为怕失败嘛啊，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所以呢在感情当中，如果说还有第三类群体叫不婚主义的话，我想那就是对于感情最大的赌气了啊。我们要对于这样的一部分朋友抱以

却黑色的窗帘摁住了美丽的春天，谁能画你的脸红色的庄严，原来我的心痛也不愿心碎， 城市的夜空中。